回到家，刚关上门，白毅就从背后把安宗抱住，他咬着他的耳朵说： 今天可以吗？ 什么可以不可以的？ 距离上次都已经一个礼拜了，别忘了，当初你可是答应过一个礼拜让我碰一次的。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么白痴的话了？ 白毅居然已经把舌头伸进了他的耳朵，安宗浑身一酥，差点没站住。白毅一手撑住他，然后开始替他解开围巾。他吻着他的脖子，却又突然停了下来。安宗心里有些恼火和纳闷， 他怎么在这种情况停下来了？ 安宗以为他是想要得到自己的答复才欲擒故纵，便非常恼火地回答道： 要做就做，但是别过头，我明天还是要去铺子的。 白毅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在他脖子上嗅来嗅去。安宗不耐烦地转过身问道： 你在做什么呀？以为我有狐臭吗？ 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淡淡地说： 不是狐臭，是你身上有香味。 安宗抬起胳膊也闻了一下，果然有一股非常淡但是很奇怪的香味儿。 可能是商品吧，我先去洗澡去。 白毅放开他的肩膀，安宗连忙走进洗手间，迅速脱下衣服。这时白毅平淡地说了一句： 今晚你同意了吧？ 安宗已经打开浴室的门，伸出右手，然后竖起自己的中指，便迅速地关上门，插上了门栓。他蹲进了浴缸，这个时候浴室里已经充满了水汽，四周变得很模糊，香味已经消失了。他发现在浴缸的水里飘着几片红色的花瓣，捏起来一看，发现是红色的梅花。他凑近鼻子嗅了嗅，但是那花瓣并没有味道。随后他闭上眼睛，整个人平躺着进入了浴缸中。他想要看看身体上还会不会有花瓣，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脑袋还没有出水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有一个人面对面的在看着他，甚至在摸他的胸。安宗猛地一睁眼，发现浴缸里居然飘满了花瓣，他吓得一吸气，水就呛到鼻子里。他连忙抓住浴缸边坐了起来。再看这浴缸，除了那先前那几片花瓣外，并没有一缸子花瓣那么夸张。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白毅不耐烦地敲着门说： 你好了没？再泡下去就成水发肉皮了。 安宗吓得连忙拿起莲蓬头冲着脑袋回吼道： 洗个澡你嚷嚷什么，快了快了。 他连忙从浴缸中起来，迅速擦干身体，换上睡衣，又花了一分多钟考虑要不要穿内裤的问题。在白毅又一次敲门后，便匆匆地离开了浴室。白毅见他神情有些异样，疑惑地问： 怎么了？ 安宗自己都摸不着头脑，也不想白毅说他神经过敏，所以摇了摇头说没事儿。他便拿着毛巾进去洗澡了。安宗见他也要进去，便拉住他说道： 你看看浴缸里会不会出现花瓣？ 花瓣？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？ 我开玩笑的。 随后他也就进去洗澡了。安宗守在门口，一直听着里面的动静，但是直到白毅出来都没有什么异常。白毅擦着头发走了出来，发现他居然守在洗手间门口，显得非常诧异。见安宗又打了一个喷嚏，连忙推着他往卧室赶，随后紧张地皱着眉头说： 你干嘛还站着？感冒了怎么办？ 安宗哦了一声，爬上了床躺下来。白毅也爬上床，从他身后揽着他问道： 今天看六子这表情，是不是做了一笔大买卖？ 安宗拉了一下被子，看着天花板说： 那倒不是啊，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个老头脱手得太快了，那东西如果再耗一段时间的话，绝对没有那么低的价格。 白毅嗯了一声，安宗继续说下去： 我总觉得这老头他是有意着急脱手的，而且我感觉他活不长了。 为什么？ 安宗调整了一下姿势，用一只手垫在后脑勺说： 他的气色已经衰败了， 从面相上看已经到头了，除非有办法续命，否则估计活不久。 会不会是因为治疗费，所以才会那么匆忙地卖掉传家宝？ 反正他和我们已经两清了，也写了协议书，所以并不存在任何的联系。不过如果真的只是医药费的问题，我倒是想要劝劝六子再多给他点儿。六子这家伙实在是太奸商了。 安宗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停止了思考，准备睡觉。白毅此时用手抚摸着他的腰，缓缓地开口道： 今天可以了吧？ 安宗猛地睁开眼睛，然后不好意思地挪了挪身体。白毅上半身靠了过来，然后按住他的肩膀，防止他再逃脱，抚摸着他的嘴唇说： 都一个礼拜了。 安宗啊了半天，还没想好该怎么回答，白毅便抬高了他的头，用嘴轻碰了一下他的嘴唇，见他没有做出什么拒绝的表示，又一次更深的亲吻。安宗习惯性地闭上眼睛，感受着白毅的舌尖在口腔内轻轻地舔舐着，下意识地伸出舌头碰了碰他的舌尖，却被他一下子缠住。他被牵引着抬起了头，吻得更深。良久，白毅放开他的嘴唇，平静地望着他。说实话，安宗心里还有些意犹未尽，其实这样亲吻的感觉还不错。他一边为自己这么好色感到丢脸，又忍不住悄悄地看了一眼白毅。白毅看着他的眼睛，用手指摩挲着他湿润的嘴唇，开口问道： 愿意吗？ 安宗的思维因他手指的动作几乎停滞，但还是心虚地问道： 我这次能不能不做下面那个了？ 他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眼神变得十分莫测。接着他收回放在安宗唇畔的手指，然后又拿起书。 都到这一步了，难道还要因为这种问题再闹得两个人都不高兴？这样我们一晚上都不得安生。行行行，坐坐就坐吧。 白毅低低咳嗽了一声，回过头来一脸就知道你会妥协的表情。安宗绷着脸看着他，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些后悔，觉得自己太没出息了。白毅见他这样，眼神又变得柔和起来，身子再次靠了过来，将他搂在怀里，用嘴唇贴着他的耳朵轻声地说道： 我喜欢你。 属于白毅的温热气息浸润着他的耳垂，安宗不禁打了个哆嗦，但是脸却因为他的话而渐渐红了起来，暗骂自己没出息，又不是没听过，也不是没做过，怎么又因为这一句话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呢？于是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动作僵硬地点了点头说： 我也是。 他轻轻地笑了一声，接着安宗脖子上便贴上了柔软温热的东西，像是被小猫舔着很痒。他涨红了脸，下意识地想躲开这陌生的碰触，但是人已经被他完全抱在怀里，想动都动弹不得。接着他低声问道： 也是什么？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 安宗心道，却还是咬着牙根故作平静地说道： 当然是也喜欢你啊。 谁知他听到这话，身体竟有些颤抖，连呼吸都有些紊乱。接着白毅把他身子翻过来，更加用力地抱着，手指摸着他的脸说： 我知道。 然后又一次吻住了他，这一次却比刚才要激烈得多。直到安宗呼吸都乱了，白毅才放开他，而他的衣服也在这狂吻中被退掉了大半。白毅做得相当的温柔，修长有力的手指在他身体滑动的时候带着主人特有的温柔，反复安抚着，直到他紧张的身体完全放松下来。他已经很了解安宗身体的什么部位会特别有感觉，白毅的唇磨蹭着他的颈侧，手却一直向下 直到碰触到他的重要部位。但这动作却令安宗稍微有些紧张起来，毕竟任何一个男人的那个部位被握住都会有些紧张刺激。他这么安慰着自己， 别紧张，我不会弄疼你的，没事，想叫就叫出来好了，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小安，乖，听话，不会弄伤你的。 看什么看？ 一个星期没做了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别怕，现在做足了准备，待会儿才不会让你太难过。上次不也是这样的吗？ 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呀？弄几下就完了吧？ 不做好会痛的，到时候你可别像上次一样哭爹喊娘。其实，你不知道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有多诱人。 我看你就是想瞧着我丢脸，我这辈子怎么会认识你这样的人？ 你这辈子，有这个认识倒是好。 果然是太久没做了。海诺，你是技术不行，还是觉得没信心了？我要换，豁然，这次你在下面。 小安，再放松一些，别紧张。 瞧你那点出息。 可以了吗？